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京检查老年人权益保障。 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世界大会开幕，被称为科技园区的奥运会。 小清河治理完成，京港澳高速积水隐患基本消除。 北京汽车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从今天起公开征集意见，租车出故障不救援需支付20%违约金。 避免废弃药品回流市场或污染环境，海淀区集中销毁7.2吨过期药。 演员方子哥购房被骗，中介被判赔偿30万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昨天来京检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郭金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秦光荣座谈。张宝文介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和修订情况，郭金龙介绍了北京市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情况。他说，北京市比全国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要深入贯彻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坚持问题导向，提早准备，未雨绸缪，全力推动全市老龄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切实把保障老年人权益作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点工作来谋划和推进，进一步完善老龄政策法规制度，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积极推进医养结合，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社会化、产业化发展，加快建立京津冀养老服务对接机制，要大力营造社会敬老道德环境。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4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2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副主任李昭玲分别主持全体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关于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稿的说明，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北京市统计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穆平所做的关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内司委的意见和建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池强所做的关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内司委的意见和建议。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代表就听取的议题进行了充分审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互联网加党刊高峰论坛暨第6届全国党刊年会昨天在京召开，100多名党刊工作者围绕互联网加党刊主题展开交流研讨。中央党校副校长赵长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本届年会由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承办，这也是北京首次承办这一全国性年会。44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刊工作者将通过专题讲座、高峰论坛、分组讨论的形式，探讨党刊如何有效运用互联网加的手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李伟指出，如今党刊面临与新兴媒体相互竞争、融合发展的挑战，如何推动纸质党刊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让党刊的主流队伍向网上进军，内容优势在网上发挥，是互联网加形势下党刊转型发展的迫切任务。希望本届年会能在这方面取得前瞻性、突破性成果。 素有科技园区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科技园区协会年会昨天在京揭开帷幕。美国、以色列、日本等48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创业精英齐聚中关村， 以色列、瑞典、瑞士、德国等发达国家争相在这里寻求创新合作机会。参加大会的近700名代表中，来自中国以外的有530人，比例高达近 80%。外国代表人数之多，在以往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会议中并不多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采制的报道。 启迪控股总裁王继武多次参加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世界大会，但这一次他感受特别深。 看到好多从来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瑞典的、芬兰的，还有塔林的，爱沙尼亚塔林的都来了。那天问的那个谁，瑞典的，他说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参加国际科技园大会。这两个信息啊，都表明这个会是高度国际化的，然后覆盖面是很广泛的。 国际科技园区协会成立于1984年，在全球74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08家会员。协会世界大会每2年召开一次，本次会议是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举办世界大会以来参加国家和代表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众多第一次与会的代表中，瑞典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总裁约翰邦就是其中的一位。 It's not more than 8 hours away. It's very. 那对于我们来说，8个小时的飞机，这个行程并不算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北京为基点来面向中国的这个广大的市场，所以我是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情的。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大卫·怀特不大会讲汉语，但是中关村三个字他说的特别清晰。怀特每年至少来中国3到4次，他说每次来都能感受到一些新的变化。 Last year I spoke. 他去年来的时候只有他一个英文的发言者，那今年是越来越多，这点确实是这样的。 启迪控股总裁王继武认为，透过这次在北京举办的高度国际化的国际科技园区协会世界大会，至少传递出2点值得重视的信息。 中国也是重要的要素，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在全球确实非常举足轻重，但更多的因素还是现在世界经济的危机非常大，不是靠美国中国能搞定的，需要全球的协同的创新才有可能解决。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北京设计贸易推介活动从昨天开始到10月7号在天竺文化保税园举办。本次推介活动不仅展现了东西方不同国家的生活美学，也让设计走进普通大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首次纳入到北京国际设计周的设计贸易推介活动现场，分为生活美学、国际品牌、美食设计三大体验区，汇集了全球数十家知名品牌的万余件设计产品，其中大量原创的手工艺品和设计产品吸引着观众。 刚才在看这个靠垫，这样手工缝的嘛，有的时候觉得看着简单的东西其实是很难做的。 在首座知美展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9张机手工土布，旁边放着用这种布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制成的素色衣服。 他们以前织的东西呢，就是那种大花背面啊，彩色条纹的，咱找我家里用到了，但是他们的手艺还是很好的，所以你只要把色彩啊、款式啊，你帮他变了就好了。 在推介活动上，产业门类已经不是界限，影视动漫、时尚家居、手作非遗都融为一体，甚至美酒美食也都集合在设计的旗下。在美食设计体验区，观众可以观察品尝代表当地饮食文化的食材和食物，仅盐就有很多种。中国慢食协会执行秘书长张海彤介绍， 有一种日本的盐，它很有仪式感。午夜2点的时候，所有的员工去的海滨收集这些海水，拿到他们工厂纯手工的去搅拌、蒸发，最后成盐。不管是它的故事性，还是它的那种仪式感，其实都是一种设计。 本次活动是首次在海关特别监管区内举行的大型文化贸易洽商推介活动。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副总经理陈工表示，这是让设计从创意产品变为商品，形成贸易的一次尝试。 通过设计从制造到中国的智慧的制造的转型，能够推动中国的产品以更好的品质走向世界，而且国外的一些好的设计也能进入中国。 2012年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本市启动了为期4年的中小河道治理工程，目前前两个阶段的治理工程已经完成。昨天，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探访了丰台区中小河道治理工程，来听他的报道。 在京港澳高速西侧丰台和房山交界处，治理完的小清河河道宽阔，两侧护堤修得整整齐齐。丰台区水务局副局长张卫告诉记者，治理后这段河道扩展到40米宽、5米深。 原来河道都不到1/3宽，深度以前有的地方都是跟地面平的。 小清河是北京西南部多条河汇流的排洪大动脉。但是由于河道淤积，2012年721特大自然灾害导致京港澳高速积水最深达到6米， 721之后，北京启动中小河道治理工程。在开工仪式上，房山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高福金指着身边的小清河介绍说， 只有在1975年的时候治理过一次，通过挖河筑堤清淤，房屋标准由不足10年将达到50年。 今年初，小清河基本完成治理，基本消除京港澳高速的积水隐患。目前丰台区丰草河等治理工程仍在施工阶段。丰台区水务局副局长张卫介绍说，治理工程今年年底前完工， 解决三环路丰益桥积水问题。 目前第一二阶段的中小河道治理工程已经基本完工，第三四阶段今年同时启动。北京市中小河道治理办公室主任张欣欣介绍说， 在同样降雨量级的情况下，治水时间比以前大大减少了，积水点基本上也都已经消除了，比如丰益桥、香泉环岛附近积水的问题也基本上得到了缓解。 明年中小河道治理工程全部完工后，因为河道防洪不达标造成的积水问题将基本解决。 新闻广播消息，房山交通支队昨天介绍，受10度旅游景区过境车辆以及第4届中国兰花大会的影响，今年国庆期间，京港澳、京昆高速将会面临大车流交通压力，预计每天进出京流量在17万到18万辆。10月1号到3号，每天早7点开始，京港澳高速出京杜家坎收费站到赵新店出口、延村桥到六环梨园桥、窦店服务区等路段将出现车多排队、行驶缓慢情况，持续到每天中午12点会有所缓解。10月4号以后，返京车流量增大，每天下午3点到晚间7点集中出现在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到窦店服务区、京良桥到杜家坎收费站。 新闻广播消息，从今天起到10月13号，修订后的北京市汽车租赁合同示范文本在首都之窗公开向社会征集意见。如果租赁的车辆出了故障，出租人不能提供故障维修或救援的，除了退还租金之外，还要支付20%的违约金。这次修订细化了租车费用的范围及支付方式，设定了一次性支付和分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当事人选择。租车有一两天的短租，也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长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支付方式。在租金明细里，除了租金以外，还明确列出了超乘费、超时费、异地还车费和导航仪使用费等项目。 今年9月到10月是全国安全用药月，在此期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开展系列用药科普宣传活动。昨天，社会监督员、媒体记者受邀走进本市过期药品销毁基地昌平金鱼红树林环保公司，了解过期药品的处理流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思密达、苦瓜、青汁素、盘龙七片，眼前这些已经称过重量、整齐码放在纸箱中的，全是从社区回收的废弃药。海淀区食药监局副局长孔丽介绍说，这已经是今年第3批在这里处理的过期药了。 海淀区呢，在全区总共布置了956个回收箱，我们一年大概要回收15到20吨的药。这次交火呢，总共大概是7.2吨。 清点完毕后，一个巨大的机械抓手随即伸向5号固废坑。现场工作人员说，经过大约1周的处理时间，这些过期药最终将高效利用，成为水泥的一部分。 上面抓等通过它当成一个传输工具，在2楼有一个破碎机打到那个窑体里，就是我们的焚烧炉。整个过程是密闭的，在生产水泥的过程中协同处置这些危险废物。一般像这种都是有机物嘛，高温一焚烧它就二氧化碳跟水了，即便有一些很顽固的，它也会固化在水泥里面。 家中常备一些药品是大多数居民的日常习惯，但过期药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环境，更有可能回流，危害百姓用药安全。海淀区食药监局副局长孔丽提醒， 大家能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地方写着收药，有很多的那种药贩子，他们收回来的药，他会给你改包装，给你换生产日期，再卖到咱们百姓手里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存在它已经过期失效了，它会影响到你的药效的。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也是防止这个药品的回流。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您有这种药品的需求，只要发现有过期的，那您就投放到我们的过期药品回收箱里，我们会集中统一来进行销毁。 演员方子哥为儿子购买婚房，没想到却遭遇诈骗，390多万的购房款打了水漂。在涉房诈骗的李嘉林被判刑后，方子哥又将房屋中介公司我爱我家告上法院。昨天朝阳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中介公司被判赔30万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这起案件发生在2012年，当时方子哥的老伴儿严女士相中一套位于朝阳区千鹤家园的房子，在中介的帮助下，严女士带儿子签署了系列合同文件，支付了中介及担保费用，并直接向卖家李嘉玲支付了393万元的购房款。严女士回忆说， 这个所有的就是我应该怎么打款，我都是问了这个营业员的，他说你只要把这个收条写好就完了，怎么付款你们协商，他没有任何提示说你应该做这个银行托管。 不过让方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们买房前，这套房子早就被李嘉玲委托他人出售，并办理了最高额抵押贷款。然而李嘉玲却凭借伪造的房产证完成了整个交易的过程。虽然李嘉玲最终因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方家却落的是钱房两空。提起这一切，方子哥懊恼不已。 这对我们家从别的精神各方面就不提了，这是给我儿子的婚房，我儿子最后没有举行婚礼就结婚了。 法院判决认为，中介公司在房屋交易过程中，除了存在写错购房人性别等过失外，还存在重要过错，造成了损失的发生。法官罗曼说， 他的居间经办人没有对于房屋权属进行认真的核验，并且也没有充分的警示和告知，在你们这个大型的资金除了自行划转之外，是可以通过中介公司向有关银行进行第三方资金监管，来保障你交易资金安全的。这是他比较重要的他的失误。 法院同时认为，方子哥一方缺乏对于合同内容的审查，未尽到合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也负有责任。法院一审判令我爱我家公司赔偿方家违约金30万元，其他损失则要向李嘉玲追偿。罗曼说， 刑事判决已经判定了，他要全额去赔偿他的损失。 记者了解到，目前涉案房屋已被拍卖，但由于李嘉玲的一房多卖，类似方子哥的被害人有多名，再加上李嘉玲除涉案房屋外再没追索到其他财产，所有被害人要想追回全部损失希望渺茫。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北京时间7:17，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发改委、市旅游委近日转发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通知，要求全市各区县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在今年9月到明年8月期间，原则上不得出台新的上调景区门票价格方案。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第9届红叶生态文化节将从今天拉开序幕，市民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北京最早的红叶。今年的红叶节预计开放到11月2号，10月中旬到下旬，红叶变色率将会逐步达到90%以上，进入最佳观赏期。 西城区主办的大石栏设计社区活动昨天开幕，作为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石栏设计社区活动涵盖工作坊、论坛、临时店、展览等形式。 全新版的公交易路通手机实时公交信息查询软件已经上线，可以查询的线路达到539条。在此基础上，新增了到站提醒、线路收藏、数据同步3项功能，预计今年年底将会实现所有公交线路全覆盖。 2015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将在9月30号到12月6号与首都观众见面。68天的时间内，将有19台、44场舞蹈演出，并将同步举行舞蹈专业论坛、大师讲座、艺术普及教育、舞蹈主题展览等一系列活动。杨丽萍首部转型之作《十面埋伏》将为开幕式演出。 首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昨天在中国文联揭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2家单位名列其中。这些基地将会结合各自的实际和特色，发挥文艺评论方面的优势，形成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成果。 2015第6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将从今天起到10月15号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本届双年展主题是记忆与梦想。经过严格的评选，最终有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在内的96国605位艺术家拿到珍贵的入场券。 素有北京翠藻之乡的密云县太师屯镇刘河沟村目前迎来了嘎嘣翠藻的丰收期，35万斤挂满枝头供游人采摘，采摘节将会持续到10月25号，每公斤翠藻的采摘价格大约在50块钱。 北京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9种食品不合格，北京领先饮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领先山泉等4个批次桶装饮用水检出致病菌，详细的食品下架名单市民可以登录市食药监局网站查询。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四级中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三级中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市民讲述记者记录，今天推出步行篇。老年餐桌经营现状调查，老年人有需求，但经营者维持经营难。下面是详细报道。本周是最堵九月的最堵周，新闻热线推出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记者跟随记录普通市民的通勤之路，请上班族自己讲述上下班路上的所见所闻。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跟随记录了一位步行上下班的市民，《我的通勤自述》，今天请听步行篇。 我的通勤自述。 我叫薄红兵，家住翠城新源，上班的地点在百端桥大成国际，整体的长度大概是7公里左右，步行走的话大概在50到55分钟就可以走到。大概2年前开始步行去上班，因为我这一段比较堵嘛，我选择步行，貌似看的也是不得已的最好的一个方式。现在是7:50，我们走了应该有一会儿了。现在我们走了将近20分钟了，已经走了全程的1/3，到了欢乐谷，对这个墙进行了一些彩绘嘛，尤其这阳光一照在这个位置上，心情大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四方桥那块都很漂亮。现在走到四方桥这儿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共走了有40分钟了。这条路，那过四方桥下边桥洞的时候，我不建议晚上他从那走，200米非常黑，你可以看他没有灯的，车人混行的，后边来滴一声吓一跳啊！这块应该属于东四环红星美凯龙对面这块这条路，这个是最难走的一段路了，大家可以看啊，4-5辆车并排的从这个地方走，这条路可以看实际上就3条车道，行人你要走也是车辆贴着你的身体过去，看那个路坑坑洼洼的，看这车一下就过去了，从我身边车一过去，所有的尘土留给我们，大概应该有将近500米吧，2年了，这个路这边还是没有人行可以走的地方。现在是9:01，上班的地方已经到了，走了1:25，边走边说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既然国家在倡导绿色出行，能够提供更便利的条件给我们，步道上的一个安全性啊，把这个景观设置一下，大家肯定是愿意走的。 居家养老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对于很多不和子女一起居住又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买菜做饭成了大问题。2009年，北京市启动老年餐桌建设，为老年人提供服务。